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今天，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创新引领、数据驱动，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大会将围绕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数字化转型对各领域的重大影响，突出国际化视角、前沿性技术、广泛性参与，积极推动跨学科、跨行业、跨区域的全球数字经济交流合作。那么数字经济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有怎样的突出表现？本届大会将如何突出北京特色，助力首都发展？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朱琴好，大家好，李老师好。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经济问题专家李黎先生。李老师欢迎您。 啊，朱琴好，刘老师好，大家好。 啊，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一起来关注在北京召开的叫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啊，数字经济这个词好像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啊，因为我们的生活好像已经进入了一种数字化的时代。但是仔细想想呢，大家对于数字经济好像依然是感觉似懂非懂。所以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数字经济。那么数字经济中的这个概念在当前世界经济领域中占有怎样的特殊地位？还有就是各个国家对于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个侧重又有怎样的定位？ 咱们这个数字经济啊，通常呢是这样说的，就是如果是以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和互联网这一些标志性的技术为代表的这种数字化技术驱动的线上经济加线下经济的总和，那它才构成了一个所谓数字经济的一个概念。那么数字经济呢，其实它是有外延的，刚才我们只谈了内涵，那么外延呢其实是两部分，一部分要讲的就是它产业经济那部分，还要讲呢它的公共服务那部分。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很多，比如说经济发展的范式，那么从数字经济时代开始也做了一些调整。大家知道原来生产要素我们都是理解成为资本劳动加土地加科技，对吧？那我们现在呢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要素，叫数据和人才。那么人才跟原来的劳动力呢还不是一个概念，那这里的人才呢主要就是数字经济相适配的人才，这样它才形成一个完整的数字经济的概念。因为大家知道咱们2021年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白皮书刚刚发布，那么对中国的情况呢做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披露。那么首先呢咱要说到，就是数字经济的增速啊，目前来看呢比 GDP 的增速还要快上2到3倍啊，或者说增速是 GDP 增速的3倍。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目前数字经济发展的规模啊已经相当庞大了，对中国而言呢它的规模呢是大约39万亿左右，整个 GDP 的比重呢占到了38%多一点啊。那么第三方面就是有些像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一些重要省份呢，它的数字经济的发展的规模目前已经超过了1万亿元。现在北京和上海呢，数字经济的规模呢已经占到了两个城市分别 GDP 的已经5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发展态势呢，就已经呢应该说明我们就中国而言发展的差距、发展的格局那么是不一样的了。已经说到国外更是这样了啊，各个国家的数字化的进程确实有所不同，特别是呢各个国家之间呢产业化、城市化的发达程度或者说发展程度是不同的，那么自然就形成了，或者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呢，就形成了不同的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当中的不同的定位。首先呢，就是发展中国家较之发达国家来讲，数字经济的增速反而更快，基数小的时候一般来讲速度都会快一点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看来发达国家数字经济的比例确实是占比比较高的， 中国跟美国而言，现在分居第一位和第二位，也就一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呢，现在在这个比例上，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例上啊，分居了一二位，那说明他们俩的这个发展程度啊，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比较接近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这次的大会呢叫数字经济大会，那么数字经济，那么这个概念到底啊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啊，应该说呢，数字经济这个名词首次出现是在美国学者唐·戴普斯科特在1996年所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这是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在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就是说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是啊 G20 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给出了个定义，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G20 的大会，世界大会。那么这个数字经济呢，这里边定义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的核心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就是数字经济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众多定义当中的一个啊，我们认为在 G20 会议上它的这个倡议应该是属于代表了世界上对于这个词的认可啊。那么它的内涵实际上简单归纳起来就是说数字经济啊，有几个重要内容，就是说关键的生产要素这里边提出来了是什么呢？就数字化的知识或者是信息，那么数据这都算是。那么它其中有一个重要载体，那就是什么呢？就现代的信息网络，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互联网啊、物联网啊等等，这都算包括在内。那么它的推动力是什么？就是信息的通信技术，也就是说你这些数据，你有了网络，你怎么把它畅通起来，那么投入使用。那么当然它还有一个核心，那么什么？就是说所有这些他们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我们提升世界的整体的效率，优化我们的经济结构，那么采用一系列的升级方式。也就是说可以刚才概括，就李老师说了一句话啊，就数字经济可以构成的是包括两块，一个叫数字产业化，还有呢就产业数字化，那么应该说可以说包含了这两部分。当然这个数字经济这个词2008年以来应该说内容也是不断的在丰富啊，那么主体从消费互联网也在延伸到产业互联网，并且随着产业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应该说数字经济还是迎来了一个裂变式的发展。那么所以说呢，综合上它还是囊括了现在整个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生的一个力量。那么这个是我们知道对数字经济的大概一个定义。那么在各个国家经济当中占有的位置呢，现在来看都是非常大啊。当然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刚才李老师也特别说了，就是说实际上呢它在 GDP 当中，它实际上呢是超出了现有的原有的传统的经济发展的 GDP 的增速。那么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这个比如2018年美国的数字经济的规模，那么当时的蝉联了全球第一，它达到了12.34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呢依然是排在了第二位，那么是数字经济体的规模，当时也达到了4万多亿。当然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啊，也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两年的发展又得到增速。那在这里边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的是发达国家，比如说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的数字经济规模都接近2万亿美元。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里边发达国家还是在数字经济上那么整体的占有的位置还是比较靠前当然我们发展中国家那么就是增速比较大，那么但是整体规模应该是他们占的比还是非常大。比如说啊，这个英国、美国、德国，它的经济数字2018年，它在占 GDP 已经达到了绝对主导地位。那么英国的数字经济 GDP 占比达到了 61.2%， 它居然排在了第一位。美国呢是 60.2%， 德国呢是60%，占比属于排在前三位了。当然了，韩国、日本、爱尔兰、法国，他们占到了40%。或者是47%、46%，也就是不到50%。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跟新加坡呀、等等都超过了30%。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中有中国有几个目标，包括北京市的2020的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 55%， 那么上海呢它是要达到 50%， 也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发达国家在这个占比目前来看是领先于我们。那么从各国的经济增长来看啊，从2018来看增速我们中国是在数字经济当中是排在了全世界的第二位，增速实际上第一位居然是爱尔兰，那么它达到了 19.5%， 中国呢增速达到了 17.5%， 那也就是说在全世界的这个整个数字经济发展当中，那么中国的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应该在全球会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一个是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基数大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就是电信数字的基础设施我们建得非常好，那么属于比较完善啊，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超过 55% 或者是50%将会是中国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浙江等等这些城市跟省份的2020以后的一个，应该说基本上都能是超过到 50%， 也就是说实际上增速我们还是非常大。那么我们看到最先进的国家他们达到了 70% 多，像美国现在已经接近了 80%， 也就是数字经济啊，在一个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条路上应该是未来的发展前景非常巨大，它可以说是对传统经济的一种新的一种全面提升，那么同时也带动了由数字信息等带来的新经济。所以说在这里边啊，就是数字经济可以让不能变为能，让能变为更能，那么在这里边呢将会给国家各个行业包括我们的生活啊带来重大的演变。 两位刚才生动的给大家阐释了数字经济的内涵啊，也详细给我们算了这个数字经济在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些大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啊，也谈到了在中国的这些大城市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发挥的特殊作用。我们看到本届大会的主题叫做创新引领数据驱动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在北京召开的这次数字经济大会优先要考虑和重点关注的内容，为什么第一届大会特别关注的是数字经济跟城市的关系，是不是因为这个数字经济天然跟城市的关系更密切呢？ 是的，因为事实上呢在不久前呢清华大学那么跟外部机构主要是领英的这个中国这两方呢做了一个合作研究，那么发现呢这个数字经济跟城市的关系发展特别密切，这是非常一个合理的逻辑。因为大家知道像中国还跟世界上的国家不一样一点，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增速非常高，也就换句话中国正好是在一个从较低的城市化率向较高的城市化率过渡的阶段。那么从中国的情况，从中国的经验上来看呢，数字经济往往伴随着城市化的步伐，而且呢关联度比较高，就是说我们目前讲这个数字经济啊，不仅要谈到产业经济，其实也还有要讲到它的公共服务部分或者说第三产业部分，其实很多的情况下是要和城市化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也是跟城市的发展或城市的升级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呢我们国家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报告叫中国城市治理2020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呢是我和刘老师和你已经讨论过一次了，因此这个数字经济呢在国际范围内更不用说中国了哈，都叫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更多的情况下当然还是要布局在城市里，我们提城市大脑智慧城市，讲到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等的时候，讲到这些公共服务的时候呢，往往是要跟数字经济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事实上呢，不仅仅要通过数字经济来提高城市治理的这种效率，还要提高城市以及城市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的效率，同时我们还不断的在强调城市大脑 每当我们在讲城市大脑的时候呢，同时我们要提城市之间的大脑之间的链接，什么打破行政体制的分割呀，这就正好是我们上次在谈论这个数字治理的时候，在去年数字治理那个报告时候所经常用的一些词。数字经济在城市里面不仅仅要在中心化的基础上补充非中心化的那部分，但是呢更多的角度或者层面上，我们要特别提到数字经济在智慧城市里面的比较顶级的应用。这个事情呢，其实刘杰教授从上次的节目当中其实非常精辟地论述到这一点了。也就换句话说，数字经济目前在智慧城市的方面的应用方面来讲，最关键的是要建模建立三维的城市的扫描，对数字基础设施的要求是相当高的，而中国这几年恰好在这方面发展的比较快也比较高，而且中国的网民现在已经到了近10亿的水平，而且网络的普及率超过了70%，我们 5G 基站已经超过了72万个，我们其实是使用 5G 的终端已经超过了2亿，所以你看这些数字啊，这些非常硬碰硬的数据，就说明我们本来这个数字经济跟城市化其实是紧密相关同步发展的。 应该说就是整个的数字经济发展到今天，就是内容我们就说越来越丰富。我们应该说从我们北京来看，召开这次大会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基础，也就是说实际上在全国啊，应该说数字化建设城市比较靠前的，就是刚才我谈到了，就是上海、北京啊，这个包括浙江、包括深圳、广州，应该说呢这几个城市都算是数字经济是比较超前的。那么什么叫比较超前呢？就是与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并不比人家差。那么所谓的其他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时间短一些。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实际上就北京市经济信息化局发布了这个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行动纲要。那么这是2020到2022，它是什么时间发布呢？它是在9月22号2020年。那么紧接着2020年12月24日，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也发布了一个浙江省的数字经济的条例。那么上海市也是在2021年1月4日他发布了一个东西。那么深圳市呢是更靠后一点。那么我们从基本上来看，就是这几个比较强大的这个经济基础数字基础强大的城市都是分别在2020年开始发布。当然北京排在了第一位。当然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呢就是要达到9大工程重点工程项目，并且提出了相应保障措施。这里边呢其中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 GDP 增速要达到55%。那也就是在这里边，而深圳的描述呢是要建成3个1000亿级的细分产业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那么在这里边就各有各的所长，但是整体上啊，应该说对于整个的数字经济在 GDP 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非常的明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浙江提出来了一个数字，他想打造成全国的数字经济第一省。就到2022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它要达到4万亿以上，他想要超过55%，但能不能做到，那么这个是另一件事。那咱们北京的优势是数字经济建设条件好，人才全球甚至都罕见的充足，那么在全国更是领先。那么相关的一些我们叫做数字经济的产业也是庞大的。那么同时数字经济的相当一部分的平台也是丰富的。所以说在这几条的情况下，北京在全球要想打造一个数字经济的一种标杆式的模板是有条件的。那么而现在对于数字经济什么才是它的标准，或者说什么才是它的一个模本或范本都不清楚。所以说呢在这里边就特别关注的，刚才我提到两个核心内容，一个是数字产业，一个是产业数字。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北京有几大变化，就是说 这些年的车联网道路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而车联网实际上我们说数字经济包括几部分，一部分就是什么呢？互联网啊，刚才我谈到了这个通信的这个互联网，这个是要有的。那么互联网的发展应该说我们最早互联网的发展是 2B 形式的，那么后来真正的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由 2C 而引起，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的面对我们的个人，我们人人都是网络的一分子。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说这一领域，刚才李老师说了，中国的网民已经达到了十亿了，也就是说再往下也就是个人口的一个增长而已，就是用户量的增长。但是 2B 场所已经再次焕发了它的青春，也就是说现在各大互联网公司它的整个生态链的设计开始考虑 2B 时代。那么 2B 时代是什么？也就是说大量的产业企业的这种云计算，工业的数字化，工业的设计，包括工业互联网，也就是现在对于产业互联网的这个发展，那么大量的互联网巨头开始逐渐的渗入这些领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传统的运营商，比如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包括我们中国联通，这是我们国家最早的属于掌握电信数据核心的。但是在互联网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啊，互联网公司抓住了这个巨大的商机和需求，那么应该说运营商实际上电信运营商错失了重要的转型窗口。但是现在在 2B 的时候，他又调回头来也介入了大量的对于企业的领域，包括现在的我们可以谈到，就是中国电信现在在打造全中国最大的云计算平台，甚至超计算中心。那么这个他过去是不做这件事的啊，当然了，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是网络基础、云核心啊、网随云动、云网一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移动也面向 2B 市场重构了它的云网架构，那么在这里面包括它打造了云网边行业专网啊，结合了诸多的问题。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哪一行业，现在都牢牢地盯住了我们叫做产业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这两条窗口，是抓得很紧。那么应该说对于我们的生活啊，现在的服务会越来越好。那么包括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数字孪生，是吧？那么数字孪生现在的是另一个发展，也是在数字经济范畴。也就是说现在啊，从整体的发展来看，北京市应该是比较全面的占据了对于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不管是从硬件还是从软件还是从它未来的市场包括它的深度跟广度啊，应该是在全球具有一个非常优势的地位。所以打造北京市是全球标杆式的这种城市条件是具备的。 我们接下来想请两位来关注一些更加具体更加技术的一个小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看这次大会呢，大会的会期是比较紧凑的。那么从刚才两位详细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来看数字经济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我们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我就在想，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即便是我们今天专门侧重数字经济和城市的关系来分析的话，感觉依然是非常复杂和丰富的。因为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大家在这个大会上，这个大会涵盖的内容和主题特别庞大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你说的事儿，你关注的问题跟我关注的会相差很远。比如说我就从两位刚才举到的例子来说您在说工业设计，但是我感兴趣的可能是基础教育的智能化或者是社区商业服务。那如果这样为期主要是为期两天的这样一个会，要用怎样的方式交流才能够比较高效深入的谈到各方在有关问题上的观点和方案，让大家有一个共鸣呢？ 确实大家的这个关注点不同，大家的兴趣爱好自己的职业背景都不同，那怎么能够相对而言能够把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往一块儿这个聚焦呢？我觉得有几种方式啊。这一次呢，其实大家也注意到了大会里面设置了叫青年人的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大赛。这个大赛呢，它设置了四个赛道，招募全球的青年精英，看看大家都有哪些最新的创意，有哪些最新的探索，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经验呢，或者说是这种创新呢，收集起来进行比对，进行比拼，然后把大家的这个关注点拧到一起去啊。 这确实一个很好的方式。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创新大赛以外，还做了一些体验活动。当然体验活动主要是希望那个老百姓能够参与的。比如刚开始刘老师所给介绍的这个扫码啊，数字打卡呀，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消费场景来利用这个互联网啊，物联网啊，包括扩大一点来说，老百姓还希望看到我跟商家的这种交流啊，能够参与的，除了这个刚才说的企业之间跟企业产业消费场景相密切联系的之外呢，这次呢还融合到一些数字治理方面。譬如说我们国家目前是吧，有很多这个行政许可的手续也已经移到网上了，这个老百姓其实也是体会的很深的。现在我看到国家这个最近颁布的一个报告里面才提到，行政许可省级的情况来看，网办率现在已经超过了82%。那么原来老百姓需要等窗口啊、拿号啊这些事儿，在手机上就能解决了。那么还有省级一些行政许可呢，时间上也大幅压缩了，压缩了40%。 这次大会应该说采用的方式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种创新，应该说它采用了一场主论坛，20场的专题的分论坛，那这个规模已经比较大了。另外呢，还有采用了一种一个主场3个分场的这么4个会场的概念。那么在这里边呢还增加了比赛，那么比如说它大会现在采用的一个主场3个分场，它是跨地区的布局，比如在北京市现在朝阳区、海淀区、大兴区加上了拉萨市。那么朝阳区呢，比如说它除了有论坛，它还有包括它的应用的展示那么我们可以在大兴的这个会场呢，实际上呢就是它对于数字国门指的是大兴机场，包括它的跨境电商，包括数字孪生与先进制造，那么数字生命健康，那么这些内容为主。那么同时他还举办了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大赛的决赛，还有呢这个企业家的交流会。那么海淀呢当然自然是属于数字的基础，包括这个叫做理论，这都属于在北京市这属于比较靠前的，所以说呢他基本上是以数字仿真技术，包括这个产业互联网的创新发展论坛，还有人工智能的核心发展，包括一些新的商业航天遥感等等来提出。当然拉萨呢，我们知道拉萨是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至少在我们学校来说，西藏的这边、内蒙的这边都是我们学校的对口支援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派学校的老师甚至派领导去当地的大学呀，包括去任教支援西藏的这个发展。那么在这里边呢，实际上西藏峰会场呢就是以高原特色的数字经济为主，那么当然展示的是西藏拉萨包括他们的特点的风光，同时也特别提出在北京市实际上也是对拉萨市对口的支援的这个省市单位。那么所以说呢，北京市呢在对口支援西藏的这方面打造了哪些服务，那么尤其是数字经济上的在西藏的展现，那么所以说呢他从这些角度来展示他的这个就内容。因此说这次的论坛还真的是一个比较全的、比较创新的一种设计模式应该说效果应该还会不错因为再加上呢他已经准备好的一个创新大赛的决赛，通常还会有很多数字经济的现在符合其发展的新的一些科技项目，而这些项目我想如果经过初赛拿到了这次大会上的决赛项目，应该是在相当的自己的相关领域应该是能有突出的一些技术特点所以说这次大会应该还是非常令人期待。 我们说科技以人为本，那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提升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生活品质。那么北京现在有建设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这样一个目标，也具备能力和潜力那么生活在北京的市民，我们再进一步扩展到京津冀地区的老百姓，再扩展到跟北京有密切往来的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大家的生活工作 将来会因为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方面的创新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在我们生活的便利性啊、自动化、信息化等等方面，会有哪些重点场景的改变？ 是这样，北京呢，作为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化城市的话，它确实是有着很多的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场景。除了刚才我提及的产业发展、城市治理之外，还有很多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应用场景。特别是我想强调一下发展跟安全的平衡问题。我们既要让它健康的发展，要达到适当的规模、数量跟质量，同时呢，也要特别注意整个数字经济的所带来的一系列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公共的安全，还有一些比如说个人隐私啊等等这些法规的场景的这种安排跟设置。因此我们其实注意到数字经济这几年一个突飞猛进的方向，就是所谓数字经济的安全领域。那么不光有发展的技术的广阔前景，还有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这些应用场景其实老百姓已经注意到了哈。就比如说我们在用数字银行的时候，或者叫网上银行的时候，那么利用各种各样的这种金融APP 的时候，其实都注意到我们现在目前对于安全软件的开发，还有个人隐私的保护，那么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解决方案，确实这块发展的非常快。再一个呢，从全方位的场景来看哈，北京呢一直在强调服务业的开放，同时其实也就是在讲我们数字经济也要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也换句话说，在两个循环的这个道路上呢，来孵化数字经济的这个形成和发展。其实我们在冬奥会里面也引进了相当一部分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的应用场景。 实际上就是说谈到数字经济啊，虽说我们强调了很多，包括我们强调了 2C 也好 2B 也好，可能大家有时候理解起来啊，它是个概念啊。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先谈一句，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娱乐行业，那我们这传统娱乐行业什么样，那我们都清楚。那么数字娱乐行业其实近些年就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非常大的体现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游戏，那么手游带来的产业实际上就是腾讯公司非常大的一块收入，甚至基本上变成了它的主要的收入了。那么这就是属于数字娱乐，有一些产品可以做到这是一个舞台，但是这个舞台呢，由于我的低延迟，我可以把世界各地的风光全部都摆在舞台上，或者著名的歌手能够跟我同台在一起表演，这也是数字经济的一种发展方式啊。另外呢，我们再举例子，就是说比如手机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手机啊，应该说呢是涉及到芯片问题，那么我们要是通过云计算的方式，其实现在也都能做，就是实际上呢，我们就不在意手机是否有特别高速的芯片，其实手机要是特别高速芯片意义不是很大，它产生的热量很高，它也费电池，它实际上这个算力啊，我们完全通过我们能够在非常好的数字条件，在 5G 情况下，甚至未来的 6G， 我们低延迟你根本看见不到，其实我这个手机就完全能用。那么未来有一个发展啊，那么我们知道苹果也在做，华为也在做，也就是未来的我们手上戴的数字智能表将有可能全部代替我们手机，因为它会把你的心电呀，包括所有的健康功能全部体现，但是我们手机做不到，因为手机不能戴在手腕上啊。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它有它的发展。再比如说啊，这个水灾的问题，我们其实在这全流域的监测实际上呢，就是还没有做到真正的数字精确，甚至数字统计、数字提前预报还没有做到。比如说我发了这个六次预警，但是你光六次预警只是说了天气的问题、降雨的问题，但是能不能相关的分析出我的城市管理应该是什么样子？数字经济是与我们的个人包括我们的企业，包括整个的社会，完全都是息息相关的应该说整个数字的经济的发展将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智能化，将会使我们的生活也更加的数字经济智能，更加的便利，甚至还节能化。 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来说，数字经济很抽象又很具体。那么北京举办首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也展现着我们这座城市在新经济领域的独特优势和魅力。我们可以一起期待在这届大会上交流碰撞的观点，未来会成为我们工作生活中创新的亮点和火花，也希望参会的各方能在这个平台上有满满的收获。